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第三節喎，而家係咪講翻我哋最中意嘅咩人物先？ 嗱，其實咧，我要申報利益嘅，講真。 誒，點解咧？ 其實咧，好多人都會第一個就會講話佢最中意維斯利啦。嗱，我要申報利益咧，其實我到而家呢刻咧，其實維斯利喺我十大最中意角色當中咧，係入唔到嘅。 點解先？ 我真係我唔知點解咧。嗱，維斯利咧，如果大家睇下你邊個階段開始接觸佢嘅先。如果你係早期接觸佢咧，而跟住睇到佢後期嗰啲小説咧，見到佢變成一個宅男，在屋企不斷聽人彙報之後咧，喂，你咩事啊？完全突然間你好似兩個人咁樣喎，講真。即就算假設我哋鍾意維斯利，我唔會覺得你係鍾意佢坐喺間屋裏面好似個安樂椅偵探咁樣去聽人講嘢，跟住就話嗱，讓我來告訴你吧。喂，嗰、那個維斯利並唔係我哋最初見佢嗰時飛天遁地嗰個嚟喎。 有啲似轉咗個寫法，一開頭就個人去探險， 係啊， 後尾到咗最尾嘅時候咧，變咗佢啲朋友去探險，佢就自己就分析案情嘅、 而且其實去到後面咧，佢好蒼白噶。佢個存在感係近乎零㗎，因為點解呀，佢就係一頭一尾囉，就好似話咦你兩個過嚟探我啦，講真呢啲喔，你講下啲咩嘢啦，我喺度飲住茶聽你講嘢囉，跟住之後鏡頭一轉就去咗另外啲角色嗰度㗎喎。 咁、你要接受到嗰個故事人物會變老嘅。 唔係呀， 就合理 我 覺得都。 我鍾意嘅維斯利，或者我諗好多讀者鍾意維斯利、並唔係坐定定喺度聽人講故事嘅維斯利，係真係陪住嗰班戰友喺最前線嗰度去經歷外星人嘅挑戰啊、去破解一啲更加大嘅謎團嘅維斯利嚟㗎嘛。 OK， 即係點都希望佢動作片多啲啦。 唔止動作添，係真係佢嗱，好似嗱頭髮嗰度咁樣，佢真係上去見咗 A、B、C、D 㗎喎。即係我諗緊，如果佢20年之後，佢聽可能阿温寶宇佢講完就話：啊，啲頭髮仲喺度啊！哎呀，咁啊執翻身出去啦咁樣。我覺得我唔中意嗰種咁樣嘅一個太簡單，好似真係平追，即係好似似個廣播劇咁樣。即係嗰陣時，如果後半段嘅維斯利並唔係我中意嘅維斯利咯。 你個角色上嘅，但其實佢， 但都係佢嚟噶嘛， 都係佢嚟嘅。 嗱、okay ，我哋理解都仲係同一維斯利嚟噶嘛， okay。 只不過可能佢歲月不饒人啊，或者甚至乎可能作者佢另外一種寫作手法啦。 我覺得係故意安排佢個維斯利變老咗嘅，用其他人探險，我都係。 咁我明點解呢一個名偵探柯南咁多年都仲係小學生咧？ 其實好唔合理嘅，即係有啲你好多嘅故事咧，漫畫嗰啲咧， 所以就係、是、所以 唔會老噶嘛啲人。 合理嘅安排令到我咪唔中意咯。anyway 啦，呢啲咁樣，我哋分別講下自己。嗱、我就申報咗利益啦，我驚俾人嚟打，所以去到最後，去到最後你咪維斯利入唔係咁樣 ，sorry 咯，我眼中維斯利十大都唔入嘅。 咁我就全部嘅維斯利角色都中意，基本上咯。 啊，當然啦，你係啊， 至深嘅維斯利迷。咁啊、okay ，如果講翻早期啦，早期嚟講、我諗大部分人都中意嘅角色咧、都係嗰個神神怪怪嘅阿陳長青嘅。 哇！呢、這個真係奇人中嘅奇人嚟喎，真係啲。 因為好多其實好多老實講，好多中意睇維斯利小説嘅人咧，自己都神神化化啊嘛。我哋嗰個年代覺得自己係代入咗係自己嚟咯。 因為維斯利早期咧，又機智啦，有行動力啦，甚至乎真係可以經佢嘅親身經驗嚟去得到呢一個第一身嘅答案啊嘛。 但陳長青就唔同嘅。陳長青一個咧，佢係一個好熱心嘅朋友，但係就好希望見到外星人，但係一直見唔到嘅，即係好希望有啲奇遇嘅， 係啦。 所以啊，我覺得維斯利小説入面有一幕講得好笑嘅，佢就話啊，陳長青咧喺街度行路，見到地下張紙咧，佢就懷疑係外星人留言俾佢嘅。咁有啲咁嘅人嘅，我相信嗰年代嘅我都同佢差唔多。 我深信而家呢個年代都有，而家越嚟越多添啊！ 都多咗啊！ 因為可能佢哋聽咗啲網台節目啊，又或者見到好多網上嘅呢一個分享咧，就會問啦、曾經據聞原來琴日喺某一間茶餐廳有個外星人喺度嘅，點解我見唔到啊？咁樣 或者近排好興嘅咩曼德拉嗰個嘅現象啊嘛， 嗱、那個小心啲啊，嗱曼德拉效應嗰個咧，大家我有責任告訴大家咧，你真係睇啲網上發放嘅消息咧，你必須要清楚個消息來源， 因為佢係講到好真嘅。 因為而家我好驚嘅，點解呢？我哋呢個年紀都好啲，尤其是好多家中嘅老人家呢，開始大家有智能手機呢，佢一見到啲咩Facebook 啊或者 WhatsApp 上面有啲似是而非嘅資訊呢，佢不經思考呢就會轉發俾所有佢覺得需要知道嘅人。 因為內容農場嘅成立嘅目的就係咁樣嘛，佢就要吸引你，然後佢就可以賺取點擊㗎嘛。 所以變咗就係話，越係荒誕離奇嘅嘢呢，大家要諗一諗。咁其實呢，你用咗陳長青做一個比喻呢，其實而家喺呢個反智嘅年代呢，越嚟越多陳長青，甚至乎可能我都係㗎喇。我唔會講，因為有時可能我有啲情況，我少咗諗少咗一步呢，都俾人呃咗都唔奇嘅。舉例咩嘢呢？ 好多人都會中㗎。 嗱，今日我有個朋友就喺個微信群裏面，唔係 WhatsApp 群裏面，就發放一段就係話呢一個抄牌嘅消息。 哦，呢、這個冇留意，係講咩呢？ 係啦，但係佢係轉發咗一年前嘅消息。 哦， 係啦，但係呢一個咧又唔係錯曬，因為近幾排真係政府唔知係咪要追 order 咧，所以抄牌又多咗噶嘛。 哦，其實咁呢個都常見。另外一個就係話，網上成日話某某需要血型嘅肝啊之類嗰啲咧， 係 你睇翻咧，其實係2014年啊、2012年咁樣嘅。 所以小心啊，大家唔好做陳長青啊！陳長青，我覺得呢一個咧，即係喺衛斯理筆下咧，係一個神來之筆嚟， 因為係一個好受歡迎嘅人物嚟嘅。 因為其實可能就係你同我嘅縮影嚟嘅，我哋其實心目中我都想好似衛斯理咁樣有咁多奇遇噶嘛， 有個咁靚嘅老婆啊嘛，有個咁好咁好嘅奇遇， 仲要見到咁多唔同嘅外星生命啊嘛，講真 的，又唔使做嘢嘅佢， 佢都有掙扎求。存嘅有幾次死過翻生嘅，咁就係啲點解我冇好似某一個電台主持咁樣可以去過咩地方嗰度啊？點解我唔似邊個專家好似見過外星人啊？或者點解我唔好似邊個大師有呢個預知能力咁樣？我哋好渴望得到一啲嘢嘅，就好似陳長青咁樣啊，而結果我哋最易受騙啊！ 咁陳長青佢有啲古仔好受歡迎嘅，其中一個係追龍啦。 哇！ 追龍就唔係而家嚟緊嗰套電影嗰個追龍啊。 追龍亦都係咧，我個人心目中咧，衛斯理故事十大之一嚟嘅。 佢真係幾預言者嚟嘅，其實係。 其實已經追龍裡面嘅預言成真咗㗎啦。 東方一個大城市將會毀滅喎。 咁呢個好多個可能性嘅。 係，可以講福島啦。 你可以講呢一個菲律賓都可以嘅。 都可以。 係啦，你哋所以大家其實等於都陳長青咋嘛。我同你一樣咋嘛，我哋覺得嗰個係邊度，其實可能係講嗰度。 係啊，即係陳長青覺得佢以為啱就啱㗎啦嘛。 係。 咁樣其中我最主要角色之一。 OK， 你講一個我講一個啦，我鍾意齊白。 齐白点解呢？ 嗱，齐白咧，我 有几个盗墓者都劲过。另外，病毒同埋丹师定丹商啊。 其实呢一个咧，佢中意阿倪生中意玩文字，点解咧？佢系因为齐白，所以去睇齐白石嘅画。 真係咁嘅原因嘅。 係啊，真係㗎喇。嗱，所以我係要多謝倪生嘅，因為佢呢佢用咗好多中國嘅嘢呢放喺佢個故事當中，甚至乎佢諗角色名呢都係有一啲玄機。我唔知呢個係惡搞定咩嘢呢，但係因為齊白呢個角色，我要多謝佢第一點就係因為咁樣，所以我對呢一個畫家齊白石係多咗了解嘅。同埋就係佢就頭先所講啦，就係呢一個二寶嗰個故事啦，跟住又去揾兵馬俑嗰啲啦，嗰期好受歡迎㗎嘛。 嗰陣時就係盜墓者羅拉都未有之前，佢已經去盜墓啦。 唔係，即係你諗下咧，就係嗱，魏生或者即係魏斯利系列咧，佢做咗好多香港嘅首創嘅內容。 啊，啱。 係啊，嗱，佢首創有外星人啦。 嗯。 另外，首創係有盜墓。我硬係覺得咧，中國曾經咁熱烈嘅嗰個盜墓嘅小說熱潮，其實都係源於魏斯利嘅小說，而中間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就係齊白。 冇錯， 即係佢裡面仲要盜墓到可以同外星人有接觸嘅喎，呢、這個幾勁啊！講真呢啲， 咁佢盜墓都係都比較新方法啲啦，唔係好似即係幾萬年、幾千年前、幾百年前嗰啲嘅盜墓者啦，佢係用科技盜墓噶嘛，咁又好有啲功夫底咁樣嘅。 嗯， 不過後尾就佢嘅角色就越嚟越比較滑稽少少啦。後尾 唔係咁，佢後尾就佢最重要嘅身份係盜墓嘅啫。咁盜墓以外嗰啲，佢係一個白痴咁合理嘅。同埋就係、是、一佢唔似嗱，當然我都會了解或者諒解，就係當日可能阿倪生佢寫嗰陣時，佢個資料搜集係未咁詳盡啊。所以啲咩洛陽鏟或者其他嗰啲好傳統中國嘅一啲盜墓者用嘅方法咧，佢未必係可以喺本書裡面出現曬，但佢都用咗一個科幻小說裡面足夠 令到我相信佢係一個用高科技嚟去盜墓嘅方法咧，咁係幾嘆為觀止啦、 哦。我諗係因為嗰陣時寫個年代，嗯、即係香世界嘅科技係不斷進化緊，嗰陣時係最勁嘅年代、嗯、所以我諗佢想用啲新方法寫嘅原因嘅。 係啦，所以齊白咧，我覺得即係喺香港嘅小説裏面都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就係、是、竟然係一個嗱難聽講句賊嚟噶嘛。仲要呢個賊係咁型，係盜墓嘅賊喎，講真呢啲都算係都幾劃時代喎，講真都。 係咪臨尾係變咗一個陰間嘅使者添，都變埋。 喂，呢一個我覺得算啦。咁其實袁振合都曾經係呢啲咁樣嘅死過翻生啦。OK， 咁你講一個啦，你講我鍾意嘅咩角色啊？ 嗱，咁啊有頭先講阿陳長青啦。咁佢死對頭咧，其實就係嗰個油頭粉面嘅小國。 嗯。 咁小國呢個角色咧，其實就係阿維斯利咧。 嗯。 一開頭嘅時候最好嘅朋友嚟嘅。系佢嘅员工啊嘛， 嗯、 一个年青人啊嘛，咁啊阿维斯利去到佢俾人打到就嚟残废嘅， 嗯， 所以之后做好朋友咯，因为咁嘅原因。 因为子侯嗰阵时俾人嚟打噶嘛， 就系、是、我睇嗰个古仔第一个啦，不过觉得好正嘅， 系因为俾人打所以好正， 有好多武功，嗰阵系将科幻小说系好多武侠小说嘅嘢摆咗落去， 即系其实佢仲系有呢个木兰花嘅嗰个写作嘅技巧响度。 啊，嗰阵时代系噶，因为仲未转做科幻咯。 因为其实嗰阵时咧系连载嘅阶段，嗰阵喺明报定边度连载嘅应该，咁咧佢系真系睇住每日嘅反应而作出调整嘅，慢慢跟住发觉，咦，原来我讲外星嘢，讲啲神秘嘢更受欢迎，唔需要再打咯，所以完全系脱胎换骨咗啦。 咁佢有幾個故仔啦、 嗯， 因為點解我會揀阿小國呢，其實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我最鍾意其中一個故仔就係、是、大廈。咁、 嗯、 大廈裏面阿小國就係因為佢佢將佢有錢啦，即係做偵探做有好有錢啦，有錢過維斯利啦， 買樓啦， 買樓。香港人最中意買樓㗎啦， 係啦。 你有冇諗過走咗去買樓落唔翻嚟先？ 係啦，即係以為係啲樓價不斷上，所以落唔翻嚟咧，係個人都落唔翻嚟啊！ 其實如果香港人會叫啲做空宅噶咯， 係啊，其實又係呢個創新噶，即係佢呢一個係一個空間同埋時間嘅概念之餘咧，仲要俾你知道咧，你將一生人嘅所有嘅財富同埋時間花曬喺層樓，係幾咁唔值得咧？ 所以好多人好似阿小國佢哋咁，又要由天台跳落嚟咯。 咁 佢哋冇好多冇事。 原来其实可能是对一些楼奴的 一个 教训来的，原来是。 咁这个故事里面小国呢、嗯、其实就跟陈长青一样，都是维斯利很热心的朋友，也都很信任他、嗯。所以很多故事之后呢都不断出现这两个人的。 嗯、 那他在早期的故事里面来讲呢，他的角色气氛很重。 是早期咯，限于早期咯， 因为后期有太多其他嘅角色出现啦，有个女啊红玲出现啦。 咪我讲下，到我讲咧，我讲一对噶啦，今次一次嘅就呢、這 个。点解咧？ 戈壁沙漠啊！ 戈壁沙漠。 嗱，认真嘅嗱，我都系我系又系好似齐白个 case 咁样咧，我系因为齐白所以关注齐白石 ，OK？ 因为戈壁沙漠所以关注戈壁沙漠。 我覺得佢改名呢 一絕㗎真係。 係真改名就一絕，因為容易記。你改第二啲咩張三李四呀、啊、鬼記得咩？ 唔係張三李四你會記得，但覺得你會噓佢。 係囉，但 係但係陳大馬 你戈壁沙漠二嘅。 係、嗯、呀。 唔係特別。 所以你問我呢，戈壁沙漠仲要係有一個好特別嘅身份㗎，佢係科學家。咁科幻小說點都有啲科技嘅嘢㗎嘛。哇！佢哋兩個嗰陣時係劃時代到咧，係未有手機嘅年代已經可以無線通訊嘅啦，已經 個概念都未有嗰年代真係。 所以其實你問我咧，去到後期咧，再靠衛斯理去冒險都唔夠，係需要啲 side cast 嘅。而中間一個真係豐富咗成個科幻嘅感覺嘅咧，戈壁沙漠呢一對嘅好奇怪嘅科學家，佢做啲騎呢或者係搞笑，甚至乎你諗都未諗過嘅一啲嘅道具或者新科技咧，係豐富咗成個系列嘅。 其實佢哋未必叫科學家，應該叫工程師， 或者係一啲興趣嘅中意搞東搞西嘅嘢咁樣。嗱，咁我哋 hold 住先。嗱，我講到戈壁沙漠啦，可能去到第四節翻嚟咧 ，Nelson 就會講啲更加奇怪嘅角色噶啦。我第四節見。 Okay。